说你的抉择，我微笑的想笑的，从哪里开始的？你不说心事了，我不说希望了，不求就不会失落。为什么你会这么不懂，我会这么多感受，拥抱开始泪流，我累了，假装接受人都有秘密的，我累了，假装习惯了被忽略的不快乐，当你后生活不是浪漫的，凝望却没辩驳，但心里有些什么。 所有独立坚强的不是心